番外，纪行辰的忍者日记，又名我与大冤种前任朝夕相处的三十天。第一，李宇正突然跟我说分手，没忍住拿戒指砸了他，不小心打到了他的脸，他看起来很生气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明显地表露出情绪，虽然是愤怒和嫌弃，而且都是对我的。之前的预感没错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果然出问题了。他亲口跟我说有别的爱人，那个人不是我，可我还是很爱他，毕竟已经爱了五年。我把戒指找回来了，我不想和他分手，去酒吧领人回家，我自己滚了。没忍住打了他脸一巴掌，这次是故意的，当然是我的错，要改。第二，李宇征说他穿越了，不像开玩笑，我再看看。他真没开玩笑，那他是真有病。一个月，希望他能记起我。他只记得他的初恋，他原来真的不爱我。我从没见过他这么低声下气的讨好谁。没改成，又踹了他一脚。第三，他变化真的好大，好陌生。我试图将两个他一视同仁的对待，但他不给我这个机会，他不让我喜欢他。爱他这件事，我可以改。第四，没想过会用蠢来形容李宇正，可他看起来确实智商不太高的样子，言行举止都像是把脑子落在家里了一样，情绪化、狂犬病、幼稚鬼，也有讨人喜欢的一面，会撒娇卖乖，成吨成吨的卖。那他没办法，原来他笑起来时能看到虎牙，穿着西装骑重机车炸街也心该过文雅。他风驰电掣地来到我近前，摘掉头盔，神采飞扬地和我打招呼时又被他帅到，他还是吸引我的。他要是能一直这么没心没肺，挂掉乐观也挺好。第五，连着工作好累还能坚持，和他的关系好转一些了。他说他和初恋的关系也好转一些了，心累反倒不想坚持了。后半句划掉。他说梦话时还会叫我的名字，他还在，只是忘记我了。第六，每天都能看到他，还是想他，像25岁的他。第七，想他。第八，好想他。临睡前许愿，让一切回到原来。拜托拜托。第九，许愿没用。第十， 和他组队玩射击游戏，挺开心的。如果不细想，和他相处总体还算融洽，但没法不细想。第十一，李宇征每天都在跟他初恋联系。第十二，又在联系，我刀呢？第十三，又在联系，难过难过难过，先把牛奶泼他脸上，忍了。第十四，又在联系，试着将25岁的他和19岁的他拆开看待，做不到。第十五，厌恶疗法中。对，不知道几天，还在联系。对他好像没那么在意了。第二十，在他身上闻到了最初梦到他时那股松木香，对他就怎么都讨厌不起来。不过，想和他分手了。第二十二，他跟我说25岁的李宇征很爱我。老子信了的邪。第二十三，他对前任死心了，我好像也是，我似乎也接受了他变成我前任的这一事实。第二十六，他跟我说他喜欢我，善变的狗男人。对，随便多少天，和他做了，还原弄丢他的现场，果然没用，我也没抱希望。第三十，不忍了。